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庆幸自己可以剔到呢个课程。 本身好多香港人过咗嚟英国啦，咁亦都好大嘅需求要去做呢个英国按揭嘅。咁我哋目标，我哋嘅学员大概三个月里面会考到呢个牌照，去做翻一个持牌顾问，去服务翻香港人。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嗰啲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啱啱好咧喺48小时之前咧，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就亲自出访以色列同埋埃及，就同各国啊到会嘅领袖吓系一齐咧系商讨达成咗暂时以色列对加沙嘅停火协议，就总共提出20点啦，包括咧必须咧系呢个哈马斯交还啊生还嘅人质及咧已经死难咗嘅人质遗体。而咧交換咧就以色列咧釋放咧係數以百計啊，同埋被特赦啊嗰啲咁嘅恐怖分子嚇翻翻去呢個加沙。另外咧就成立一個嚇阿拉伯國家認可嘅一個行政機構，同埋咧係歐洲咧係一齊負責咧係加沙地帶啊嚇嗰個行政嘅管理。但係同時哈馬斯咧一定要咧係解除武裝，交出武器。是完成哈馬斯的非軍事化，咁換取咧係以色列咧就唔會將哈馬斯裏邊而家成200万啊嘅平民咧係趕嚟哈馬斯啊，同埋咧亦都唔會令咧以色列咧係全面佔領哈馬斯，係嘛？咁咧以色列亦都講過咧，佢冇興趣咧係去管理哈馬斯，咁佢一定會咧係撤走嘅。咁現時咧以色列嘅軍隊咧佔領咗大約加沙地帶嘅1/4嘅領土，就剩翻中間嗰個叫加沙城啊，就未曾佔領，係嘛？咁跟住咧就嗰個20点協議咧，最重要一樣嚇就係咧成立一個咧國際和平委員會，就由Donald Trump 現時咧係出任主席，就邀請英國前首相咧貝利亞咧係嚟親自咧係執行同埋督導。嗱，呢个过程咧，只不过系啱啱开始吓，就系个条件咧。嗱，而家哈马斯已经咧系释放咗人质啦，佢哋翻到屋企咧，同嗰啲亲人咧团聚咧，系非常之感人嘅一幕。之但系咧，哈马斯并未啊系达成啊呢个停火协议嘅第二阶段，就即系咧系解除武器。嗱，呢个部分系非常之复杂嘅，我哋一阵系再讲。但系现时咧，当呢个 Donald Trump 飞回美国途中咧，就加沙咧嗰个加沙城咧就已经遍地响起枪声。原来咧，喺加沙嘅哈馬斯恐怖政權咧，喺度槍殺緊咧加沙嘅一啲佢哋認為啊係同以色列情報部門勾結嘅內奸，咁咧幾個咁樣咧就拉去街邊咧跪低咧喺背後咧係處決開槍，非常之殘酷。到目前為止咧就應該槍殺咗咧係幾十人。咁一路咧呢啲佢哋清理門户啊，就槍斃呢啲內奸到幾時咧就唔知道。之但咧，對於美國嚟講咧，已經冇辦法咧係控制呢啲咧細微嘅行動。以色列咧當然咧亦都愛莫能助。咁但係咧，而家為止，如果加沙政權唔肯交低武器、解除武裝咧，咁嗰個和平協議咧就中間就會棘住，咁亦都會刺激到咧以色列咧向來都不信任啊呢啲恐怖政權噶啦，係亦都會繼續封鎖加沙咯。如果係咁咧，嗰個和平協議到咗嗱，雖然你係即係放咗人質，但係冇用啦，係嘛？咁里面咧，佢仍系唔解除武装嘅话，嗰、那个恐怖政权一日喺度，一日咧就会以后吓呢、這个对呢个以色列展开报复。何况以色列已经咧系释放咗几百名啊吓呢啲咧曾经扣押嘅有前科嘅恐怖分子，呢班人咧如虎添翼。翻去加沙嗰度，會唔會再同哈馬斯政權一齊合流啊？係做翻下一單嘅世界咧？啊，當然係潛伏一陣啦，因為而家元氣大傷咧，這個咧就冇人知啦。咁但目前為止咧，起碼嗰啲人質就安全翻去以色列先。咁跟住個局勢點樣會發展咧？白生 係咁啊。 哈馬斯咧就雖然咧就承諾同埋已經放咗20名呢個以色列嘅人質啦，亦都陸續交還咧嗰啲犧牲咗嘅人質嘅遺體。咁但係咧，因為哈馬斯嘅政權咧，一來恐怖政權啦，二來其實佢係靠宗教嘅極端思想同埋咧武裝力量咧嚟建立佢嘅威信同埋去統治加沙嘅。所以你要佢解除武裝，我哋第一日開始咧，我哋都提出好大嘅疑問，因為解除咗武裝嘅哈馬斯就唔係哈馬斯，解除咗武裝嘅哈馬斯咧，佢哋根本就不能夠生存喺加沙，因為佢哋唔只係針對以色列嘅依啲仇殺嘅行動，其實我哋都講過，伊斯蘭嘅依啲什葉派裏面咧都有好多個派系，同埋佢哋咧互相之間部族或者派系之間嘅仇殺咧係無日無之嘅。哈馬斯如果佢解除武裝，佢考慮嘅地方唔係因為以色列，我當以色列啊，佢真係君子協定，佢真係咧唔再咧即係所謂追殺呢個哈馬斯。如果佢解除武裝嘅話，但哈馬斯如果我代入佢嘅考量，佢唔係驚以色列，佢係驚佢哋伊斯蘭信仰裏面自己結下嘅仇人啊。所以點解你話而家喺個加沙城裏面佢哋去處決一啲佢哋話嘅叛亂分子或者係叫做哈奸即係出賣佢哋同以色列合作。其實呢個只不過係借口，其實佢哋係驚如果真係要解除武裝嘅時候呢，佢哋會遭受到呢啲咁嘅敵人嘅報復。所以呢，哈馬斯係冇可能解除武裝。我對此呢持一個絕對悲觀嘅態度。所以呢，我覺得下一步呢一定要敦促佢哋呢即是要离开加沙甚至可能要其他的国家呢要收容这班这样的武装分子。因为如果他们留在加沙里面呢根本就不会愿意放下武器的逃生。 首先这个协议呢那个要点当然要求哈马斯非军事化。这个恐怖政权解除武装组织非政治性的临时过渡机构全面是驱除哈马斯在加沙的任何治理权力。这四点呢都是针对哈马斯。就叫做能令到佢哋知道咧，系從此冇得撈噶啦。但系淨係呢個叫解除武裝咧，都冇定落一個時間表。嗱，應該咧就點咧？就係 Donald Trump 一走，佢就要應該要擲成一個第三方面組織成嘅一個咧和平維持嘅一個保安部隊駐喺呢個加沙地帶，然後咧係限令咧，譬如一個星期之內。这个加沙政权这个哈马斯将所有的枪械导弹这些东西交出来。这个维持和平部队呢就应该要由譬如说阿拉伯国家参与的沙地阿拉伯又或者卡塔尔或者甚至是土耳其当然美国也都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派在这里是吧而且指挥但这个呢当然是非常之困难是吧咁咧，對於加沙嘅部分地區咧，即係我哋頭先講，係嘛，就仍然有咧係較大嘅控制咧喺以色列手上。咁啊，雖然承諾撤軍，但係咧就仍然保留大概一半嘅土地嘅控制權嘅。咁所以哈馬斯同埋巴勒斯坦方面咧，就長遠咧係冇辦法接受咧喺呢個以色列咧仲係佔住一半嘅土地啦。呢個咧係後話。嗱，國際社會嘅協調能力嘅好有限嘅，雖然美國、卡塔爾、埃及等多國咧係參與，但阿拉伯國家對於協議嘅部分內容咧就仲未全力支持，而且咧用仲一個虎視眈眈嘅伊朗就繼續咧係對哈馬斯咧係提供支持，即係喺背後搞鬼，係嘛？咁啊令到咧佢個和平個基礎其實咧係並不穩固，係咪啊？例如話。今次咧，呢個哈馬斯喺街頭嗰度處決佢哋自己啲內鬼，話佢哋咧係同呢個以色列嘅情報部門咧係合作。咁但係其實以色列嘅莫薩德咧係好難打入去滲透入去加沙地帶嘅，因為咧嗰個語言嗰個問題同埋咧加沙地帶咧實在呢個哈馬斯嘅恐怖勢力係無所不在，係嘛？即係話喺60年代嘅九龍城寨。这个殖民地政府旺角警署呢是好难派这些卧底呢是入去九龙城寨。因为九龙城寨到处都是呢他们城寨里面的人。你一个生面的旺角警署的人入去呢在这个九龙城入去即刻被人认到。所以九龙城寨呢是为什么三不管呢都有一个这样的原因。这个同样就加沙就是类似60年代的九龙城寨了。 咁所以以色列点样样可以得到呢个加沙地带里面哈马斯嘅动态呢，就唯有靠几样。就是用高科技咧，就 hack 入去嗰啲哈馬斯嘅恐怖嘅領袖啊，嗰啲手提電話啦，啊用個網絡啊電腦裏邊咧，係去窺探佢哋嘅行動啦，再加埋就係咧啊衛星啊，又或者咧無人機啊諸如此類。但喺伊朗後邊咧，就係喺呢個哈馬斯後邊咧，係提供一啲咧高科技嘅技術嚇，嚟譬如話對以色列莫沙德啊嗰啲咁嘅電腦嘅。那個刺探機密嗰度咧，係造成一個誤導或者發放假消息，係嘛？嗰啲 location 啊，嚇，即係咧話咧係孤報而振，咁所以咧其實就好難嘅。咁變咗咧嗱，就有時咧佢佔領咗呢個加沙之後啊，嚇，咁有啲地方係會咧係同一啲加沙嘅呢啲阿拉伯人聯絡得到，即係巴勒斯坦就放翻佢入去呢啲加沙城裏邊。之但係呢啲人身陷險境嘅，嗰、那個咧生命嗰個風險係極之高，一旦拉到即時處決，而且連屋企人咧亦都受累，係嘛？咁所以咧嗱，而家個隱憂就係過去嘅停火協定咧，以巴協議咧幾次都即係幾十年都成日破裂啦，令到雙方咧係冇任何嘅信任基礎，任何一方違約都可能引起新一輪嘅暴力，尤其以色列而家咧有恃無恐，係咪？再加埋啊，佢呢個而家巴勒斯坦咧，你都知道係兩邊啦，一邊係加沙嘅地帶，一邊就約旦河西岸。嚇，佢裏邊自己咧都派係林立嚇，呢個約旦河西岸嗰邊咧就傳統阿拉法嗰啲馬仔啊，個集團喺度統治，就唔同加沙咧啊嗰個哈馬斯咧係友好嘅。所以咧，少少一个加沙嘅合场地带咧，都好似九龙城寨内外，啊有四大社团互相火拼，争夺土地嘅利益，系嘛？咁你就算啊，以色列系旺角警署啊，系你有几强嘅火力咧，有时啊都不敌或者都费事你啊，佢哋里边之间嘅嗰种争斗。而家 Donald Trump 就当然系走人啦。咁你去处决啊加沙里边嘅嗰啲人咧，亦都关美国鬼事。是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和平協議是很脆弱，尤其是人质回来以色列这条气不顺的，是吧？释放这么多个这些前恐怖分子的囚犯和特赦，他们回到去会搞一些会不会搞一些新的恐怖活动，你不会以色列都当了你会，是吧？所以就很多的外部的国家外部的因素，是吧？譬如埃及佢咧係加沙同埋外界主要嘅陸路通道嘅控制國，喺加沙嘅人道資源同埋安全協調裏面咧係好重要，所以咧埃及呢一塊咧係不容有失，因為佢要支持同埋監督咧呢個和平協議嘅執行。但埃及裏面咧亦都有唔同嘅派系，另外卡塔爾對哈馬斯咧係向來提供財政嘅支援，佢嘅態度影響哈馬斯是否咧係配合協議嘅執行。另外伊朗咧，頭先我講過咧，係一個重要嘅一個破壞嘅因素，係嘛？咁其他阿拉伯國家，因為咧宗教政治立場或者地緣利益咧，就對猶呢個協議咧係猶豫不決嘅。咁亦都影響到巴勒斯坦內部啊嘅派別啊嗰個協調同埋支持。因此咧，美國、埃及、卡塔爾、伊朗啊、聯合國同埋部分阿拉伯國家等外部嘅勢力嘅立場。同埋佢哋嘅行動是否協調、是否一致，或者咧是否關鍵時候顧住自己嘅利益，係影響到和平協議嘅長期執行。咁所以今次咧 ，Donald Trump 咧係飛去以色列同埋呢個埃及咧，係邀請曬好多嘅國家，歐盟嘅主要國家啦，沙地阿拉伯啦、卡塔爾啦、土耳其啦等等啦，佢連伊朗都發出邀請嘅。咁有冇到就唔知，但係獨獨咧就冇中國份。當然亦都冇俄羅斯份，係嘛？就咧佢唔想咧中國咧插隻手入嚟，亦都向全世界咧喺度講呢個協議咧係同中國咧毫無關係，係嘛？咁呢個而家個局勢咧係仍然係相當之有揮發性啦，仲要睇多幾日啦，係嘛？咁如果呢個哈馬斯係拒絕交出武器啦，首先你要停火，停咗火啦，要交出武器，交幾多？交武器的过程里面那个时间表是怎样，是不是拖同埋交不交得晒，交得清之后还有没有一个有效的验证，这些是完全未知道。你估会不会交晒呢？梗是不会交晒啦，梗是打斧头收埋一些啦，是不是？ Donald Trump 咧喺星期二咧已经表示啦，如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唔肯放下武器，主动解除武装咧，美国系唔排除将会以武力啊予以解除，即系咧用军事力量咧将佢哋啊即系击溃。咁呢个咧已经系一个最后通牒噶啦。咁但系我悲观嘅原因就因为哈马斯嘅前身就系穆斯林兄弟会嘅分支。咁穆斯林兄弟会过去啊，我哋都曾经好多年之前喺电台都报道过，佢系一个咧军事结合民事嘅一个宗教组织嘅。其实佢除咗真系参与一啲军事破坏活动或者恐怖活动之外，佢同时间系一个教育啦、福利啦、啊、甚至民生啊、倒垃圾去到啊，都系属于佢嘅范畴里边。所以其实是不能够分开到他们究竟是军人还是民，即是民、平民。他的运作模式呢是用军事的资源呢去资助一个民生。即是说整个加沙的经济呢根本就破败不堪。其实他就是靠什么呢？靠伊朗啊、卡塔尔的金主呢通过军事的援助。啊，无论是他们老劫的人质啊，要赎金啊，定是通过打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得到这些资金啊，去资助加沙里面的经济活动和民生组织的。所以你要他们解除武装呢，其实即是等于一个人他没了份工。他没了份工之后呢，那他怎么生存呢？那这个不是说究竟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觉得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一个现实的考虑之下呢，他们可能呢都会妥协。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何以为生呢？这班人啊不懂耕田，不懂做生意，甚至呢他们是不事生产。他们不生由世的时候已经是被荼毒。他们是进行呢杀以色列人啊，或者毁灭以色列国啊为他们的终身目标。于是乎呢就受那些金主，即是伊朗卡塔尔那些资金之下呢，那他们就是懂这个做这些事的。所以你要他们解除武装，根本他们是没有维生的能力，亦都成个加沙的地方呢将会呢是没有一个经济的活动。所以成件事呢是即是虽然Donald Trump是很伟大地去想一个20点的和平协议，但是到落实執行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根本在加沙的地方呢，如果没有哈马斯的恐怖活动，没有他们以色列为敌的军事活动，根本成个加沙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 你话以后和平之后重建啊，起酒店啊，起道路天桥啊，唔通用翻呢班啊？吓，游手好闲嘅准恐怖分子咩？佢哋会同你打工咩？你咪又系要喺其他第三世界嗰度引入劳工系嘛？所以当初内坦雅胡点解话一不做二不休要铲平加沙咧？就系、是、要将呢班人全部杀晒啫嘛。当然唔系话针对嗰啲妇女啊同埋儿童。咁而呢班人咧吓，你可以系平民。可以是流民，可以是恐怖分子，总之呢就是无业游民。 都是他们同一个人来的，其实是。 是啊，一个人是四种身份。啊，现在一停火，再加上他们呢里面亦都可能有一些呢的政治宣传，觉得今次是认输了，以色列呢放人了，那是种种的虚假的信息呢是鼓舞他们的士气。啊，再加上真的停火没得捞。咁啊！呢班人咧，系我谂数以万计，最保守估计，甚至咧系数以十万计。加埋呢班放翻嚟喺以色列放翻嚟嘅兄弟啊，大家坐低又开饭咧，庆功宴啊，解胃酒啊，系嘛，开会啊，系嘛，咁样咧又有咩嘢大事业做啊？咁啊，又系下一轮啊嘅血腥屠杀咯。所以麻烦就麻烦在呢度啦，系嘛？Donald Trump 话咧，如果哈马斯啊吓唔解除武装咧，就美国咧系好可能硬性解除武装啦，不排除暴力，所以佢都知道咧有手尾噶啦。咁另外咧，以色列方面咧有一位啊呢个内坦雅胡内阁嘅一位相当之极右咧鹰派啦嘅财政部长话吓，而家仲有一啲咧人质嘅遗体咧，佢哋仲扣住喺哈马斯嗰边咧，系未运翻翻嚟。如果咧就唔运翻翻嚟咧，就以色列应该咧系向加沙咧系切断啊，所有嘅粮食啊等等嘅援助啦。原来以色列咧即系仲而家仲喺度咧系援助紧，即系嗰个停火协议之后啊嗰边嘅难民嘅嗰啲粮食啊等等嘅。咁所以咧个局势可以讲系相当复杂啦，系嘛？惨就惨在咧嗰啲平民啊百姓咯，系咪啊？同埋咧以后啊呢啲咁嘅恐怖袭击啊仲会唔会发生咧？而家就冇人知啦。所以咧。